禀公主，宫门外的红灯被人打碎呀。 啊，是谁这么大的胆子竟敢把宫门上的红灯打碎？ 请示啊。 不 山没容易，全凭着本臣功劳社稷。安禄山反唐兵马起，他要夺恭王 为何饮起酒来了？ 是啊， 梓潼上前问来。 是啊，皇儿驸马召亲之时言道不会饮酒，怎么今日皇儿进的宫来竟提起饮酒二字？ 招亲的时候驸马说他不会吃酒，可招亲之后他今儿一杯明儿一盏就吃起酒来了。 他吃酒不吃酒敢把皇儿你怎么样啊？ 母后， 受难之日为父备下厚礼一份，你可曾见着？ 是啊，你可曾见着？ 没瞧见 啊。你到哪里去了？ 是啊，你往哪里去了？ 儿我啊呀，在宫中 受难之日，你非但不去拜寿，还在宫中玩耍，难为你还是公公之女，特意的不像话了。 礼呀，失了礼了。 梓潼 万岁， 我们不要理他，背身而坐。 是，背身坐过。 啊，梓潼，你怎么 容易这样讲话呀？ 你就说声拜不得，哄得咱那皇儿他就不哭了。 怎么，我说声拜不得，他就不哭了？ 不哭了。 好好好，拜不得，拜不得。 啊，皇儿，拜不得， 拜不得， 拜不得。 父王，拜不得。 是啊，现在实行老弟给小弟拜年儿。您呐，干脆别跟我叫爸爸，叫同志得了。您 父后拜不得， 拜不得， 拜不得，我就不哭了，拜不得，我就不哭了。父王啊， 又哭出来了。阿紫陀 万岁， 前去看呐，他的伤在何处？若是轻伤还则罢了，若是重伤，我定要治罪那孤儿。 是啊，王儿，那孤儿当真打了我儿？ 当真打了？ 果然打了， 果然打了。 待我看上一看，若是轻伤还则罢了，若是重伤，要你那父王上的金殿治罪那孤儿。上一看， 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我不让您看， 我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那母后您来。 哦，我有伤啊， 有伤， 有伤，有伤！哎呀呀，万岁！那国外将你我的皇儿打得浑身上下上下浑身， 只是伤。 他说有伤，我也没看见啊。 你呀，是什么也做不了啊。 做不了，我就不做。 皇儿过来，待为父看上一看伤在哪里。若是轻伤，还则罢了；若是重伤，为父定然治罪过来。 父王，刚才母后已经看过了，您呐，您就甭看了。 一定要看。 你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大胆的奴才怎么讲起谎话来了？ 你呀，真正的该打。 紫瞳，不要理他，我们背身走过。 我们背身走过。 父王， 不行。 Thank you. 烦的怪，你夫妻争吵，孤王不怪，怎么提起孤王的奖才来了啊？ 他就是这么说的。 怎么他就是这样说的？ 他就是这么讲的。 这样讲的，儿啊，咱那江山本来就是他郭家父子争来的。 父王，咱的江山是先皇留下的。 啊，争来的。 留下的。 争来的。 留下的。留下的，留下的，留下的。父王啊。 秋王安 起了众兄嫂，闲言碎语只说得驸马不念你，驸马难看回宫去，只问得公主她的羞容记，她说她是金枝不能下臣子常有的，你不能光听女儿，以免你隐瞒过错，他们那个身份机，慢说是不服嘛，无有罪，他纵然有罪也敢不的。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少不得多家父子定社稷，你进不罢别离老秦翁，为咱们江山东荡西山南征北战，费尽心血年迈苍苍，不容易。你消消火吧，你快压压气，哪有这岳父大人要杀门婿？ 讲话无道理，他不该把咱的爱女气。 我打， 越说越恼越有气，见了那小乖，我定要剥了儿的皮。 珠。把那梨花当场仔细对他提， 叫皇儿随母后到在后宫去，我与你换一件 杀过安氏家里，他母女宫中着了急，那是白家金 三番把我气怒大了，皇 的女，纵然是犯了法儿也要打的。青龙口去见唐天子，任他杀任他剐，死不把头低。哎， 奴才讲的都是理，倒叫老夫语塞此去， 儿不怕死， 儿不怕死， 武士们，武士们帮奴才忙上金殿。 将奴才绑上金殿，被拜寿而不改，打了金枝，上天去而要口头，负我请罪，不知唐王义不义。倘若唐王问儿你， 而我将书传诺， 你就说吃酒戴罪打金枝，父好救你。 而我不会饮酒啊， 奴才真是个孩子，气这两句言语不懂地分，仰望了袍忙上金殿。

记在心里，从今后你要争口气，切莫要在宫中招惹是非。唐王爷他这样疼儿儿，你更应该吃胆忠心不保花衣。穿的什么样啊？ 咱那皇儿的气呀，越发的大了。啊，万岁，你劝的驸马怎么样了？ 哎呀呀，驸马爷的气还大得很呐、 啊！哎呦，这边如何是好啊？ 子彤， 将这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得什么，让他们上前诗歌和美丽，此事也就过去了。 万岁请劝。 请劝。 啊皇儿，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了什么，上前去诗上一个和美丽，此事 也就过去了。 儿我不去。 我也不去。 子彤拉着黄 哎，我们车主了、 啊、 车主了、啊、我们就向下买了下买了下买 了。 你上店做什么来了？ 你做什么来了？ 你今天讲话， 你今天讲话。 嘿嘿嘿 把你惯坏了。一个扭动一个扭西，开言骂声唐君贵。 大 国 王是才在后宫，你说杀了我爱，剐了我爱，怎么拉起皇儿来了？ 啊！杀他是假的，我骂你是真的。 回身来自母后，给儿出口气。你可知岳母娘更疼梅婿？疼本婿您就不疼您的亲生女。问驸马因何故打我的闺女？ 上前与他们来辩理。 儿打金枝是有罪的， 犯罪就该杀了你。 先论国法，国法不用提， 论家法我父也是你的父，你不去拜寿就是守规矩。王他应不应该去拜寿？ 他去拜寿是应当的。 回身来自母后，给儿出口气。我若是替你出气，怕人家说我偏疼我的闺女。教父爱你不要样样得意，我不挂红灯不与你进宫去， 不传旨把红灯免了去。 师父啊， 这宫门上的红灯可免不得。 什么免不得？那宫门上的红灯啊，免得的呀， 免得 的，免得的呀，免得的。 我说免的就免的， 谢父啊，免去了红灯我随便出入，看你还有什么主意。 你见我监视君臣那里，我不说话不准你起戏， 不传旨免了去君臣那里。 谢父啊， 怎么面貌的？ 大是孩儿的威风，孩儿还要威风威风你。 哎呀，他还要威风。 大福啊，那宫门上的红灯依然免了，君臣大礼越发的该免。 大福啊，免不得。 大福啊，免得的呀，免得的呀。 我说免的就免的。 谢福啊。 拳打下用伏击，孤王不怪你。 有怪把话题，开言叫声与金枝。方才父王传旨意，你要是得罪我，上用拳打下用毒气。 哎呀，不好！ 你别得意，你怎么当着你的丈母娘打他的闺女？回身我把司空叫上前去劝一劝你的门婿。 不知礼，进到宫来，你把那个是非进。 个地方的女，嫁到民间你是那民间的妻，你竟敢把你的功夫看不起，你赶快回去磕头赔礼去。母后的言语是你要去听进，从今后你们二人我可欺欺，我诉说女儿劝罢女婿，你们夫妻和美才是对好夫妻。 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得什么，让他们二人长见识个和美丽，此事就过去了。 万岁请求。 请上请上。 啊皇儿，少年夫妻争吵几句算不了什么，上前去施上一个和美丽， 此事就过去了。 哎我不去。 我也不去。 啊子彤拉住。 啊我们扯主粮。 过来过来。 扯主粮，我们这乡下百粮，下百粮，下百粮。 哎有力量。啊子彤。 万岁， 像这少年夫妻争吵几句是常有的，想当初你我二人哦，回避了回避了， 实在父王言道，夫妻无忧可也成，待我上前与他试上一个和美丽，此事也就过去了。啊公主，本宫与你配礼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宋丽等演出的评剧《打金枝》。听众朋友，再会。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